中终极的爱我从不接受，我真的无法抽离，空无逃离，脑子跑不出的跳的都是你的声音，你的心像是美妙的交响曲，我只能躲着暗处静静的聆听你，无法再压抑我的心，我要抓住时机让你明白我的心。哦，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情，一触即发的激情， So can you be my girl， 打破黑夜的折磨，我的身体无法抗拒这诱惑，我愁眉深陷迷乱中，但有个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中。想去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 okay. 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给你人的气息， okay. 我无法抗拒， 寻找你的声音，是你不由自主靠近。我无法转离我的视线，你是我唯一的眷恋，你是我一个特权员，我想有点口气，好像有点心机，但我有一股得到你的全部的决心。如果你说贪婪是种罪，我也不为罪，享受片刻的陶醉。浓浓浪漫的爱情，蠢蠢欲动的心情， That's right， 一触即发的激情， So can you be my girl， 令人着迷的邂逅，我的身体间展开的行动，说我愁眉深陷迷乱中，但有个奇妙的事正在发生中。想去碰你的心，我无法抗拒，我渴望你的心， Baby can you be my mind， 你迷人的气息，我无法抗拒，寻找你的声音，是你不由自主靠近。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look at me now. 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Look at Me Now， 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而且有一个评价我觉得特别好，在网络上面会这么说，他叫做温柔的野心家。在音乐方面，不管是刚出道的时候遭到了一些质疑也好，或者一些这个其他的非议也好，到最后终究是能够用实力，用音乐的形式来向别人证明自己，这一点是最让人痛快的。而且呢，这个历尽千帆依然是他，依然是我们最爱的 Charlie Puth。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눈으로쫓지마내고독한축제우리늘하던대로본능만남긴채달빛이비치는번뜩이는뒤로 Let's get it on tonight 나게로다가다가다가간다 You 슬그머니눈을맞춰이리이리이리와나도원래이끌린다이끌린다 You 스르스르빌려지마이리이리이리와줬는데내맘몰라주면너완전 let me down 미끄러질테다날말리지마계속울부짖어줄테다 yeah. 점점빨라져 온몸에도는이맹수에피는나조차못해감당을계속내게끌리지이리와이리와거부할수없는운명을느끼니까 나도온별이리와 그래도난다가다가다가간다 You 계속그래눈을맞춰이리이리이리와너도원래이끌릴걸이끌릴걸 You 더이상을피하지마이리이리이리와이리와이리와이리와 What I want don't try to control me I'll leave whatever sleep wherever dance whenever I want when I feel like it you won't even see me coming let me ask you something ready I got speed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light straight stronger than a 100 sticks of dynamite eat whatever I want I gotta make every time I'm uncontrollable and I just can't stop so just let me be me cause I am I see your monsters I see your pain tell me your problems I'll chase themAnd they're so brave and chase them all away. In the dark, we stand apart. We never see that the things we need are staring right at us. You just wanna hide. Never show your smile. Stand alone when you need someone. It's the hardest thing of all that you see. So Why can't you see that the clouds are in your head? I will stay there. No need to fear. And when you need to talk it out with someone you can trust, what you see are the bad memories. Take your time and you'll find me. Let's go.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这周跟各位分享一下家长跟孩子们该如何规划一些在户外的一些运动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啊，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这个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孩子，更多要练习的是体能为主的运动，比如说像游泳、跳绳、打篮球，增强身体素质。我们以下的三种形式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他们的一些目的，然后家长呢也可以根据这个孩子的自身条件去选择一下孩子们真正适合并且喜欢的项目。比如说游泳，它的运动特点就是锻炼的这个心肺循环功能，增强的是全身大肌群的肌肉力量。当然要注意了，就是像孩子游泳啊，要有家长的陪同，而且尽量选择安全系数高的水位区域来进行游泳。另外就是在游泳之前要教会孩子做一些热身活动，让身体准备好之后我们再去下水，避免抽筋儿。那么同时要注意到了，在水中通常呢不容易感觉到口渴，但其实因为你在不断的运动，包括你在这个消耗一些热量，所以呢你的水分流失还是挺大的。所以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家长要不断的提醒孩子多喝水，哪怕是少量多次呢，及时补充水分，让你的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包括的血液循环能够更好。 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吻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咬我，当初痛苦起码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 给我出一阵风，想对流星说什么，想要证明上总并不会其实试着感动，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Scars of your love remind me of us. They keep me thinking. 经过一场毒气幻灭，沉溺过热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 人生是一条漫长路，想要赢就不能怕输，在起跑点上不准缺席，全力出击。想到你曾经对我说过，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把握着你始终的热情。 Wind in my sails, the future at my feet. The best in life is yet to come, 'cause I believe I'm giving it all. 烧着灵魂的火，在出发点上不能迟疑，全速前进。 知道你都一直在用梦给我鼓励，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让我觉得恐惧，因为我很清楚我的敌人就是自己。 Nothing's gonna stop me when the going gets tough. Don't underestimate my power cause I'm in it for love. So when you shine my light cause my passion ignites, I'm gonna give it my all cause I'm in it for joy. Give it all for joy. I'm giving it everything with all of my heart. I'm giving it all, giving all to prove you never know your limit when the passion.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昨天一件小事情很快递，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小伤心写满了整个蝙蝠的日记，自言自语，有时寂寞是好伴侣，夜里关上手机，平静的讯号来自月亮星星，思念让人伤脑筋，依赖会让人变 weak， 承认总需要勇气，我期望的爱情虽然直接却需要时间， 一件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闪电发烧咳嗽头晕，受伤打着点滴，眼泪心疼自己，就是孤单始终反射心里，情人来来去去，还倒不如爱自己。 好好握紧 baby， 过去都已经过去， 情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己，包含那些 昨天一件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关心早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病发烧咳嗽头晕受伤打着点滴眼泪心疼自己，就是淡淡始终反射心里，情愿来来去去还倒不如爱自己， put you first, two of everything you deserve, three wishes please, get you diamonds, rub your feet, name it, don't need no special occasion, girl I celebrate it, so go ahead and make it yours, checklist, one, two, three, you can tell me what you need, baby, check it, A, B, C, you make it look so easy, on the guest list, it's you and me, we gon' need some privacy, I can give it what you want.Put it on a checklist. A, attitude, and B, bad as hell, girl. C, can't believe I got you all to myself, nah. I don't get intimidated, girl, I celebrate it. So go ahead and make it, yeah. Checklist, one, two, three, you can tell me what you need, baby, check this. A, B, C, you make it look so easy on the guest list.You and me, we gon' need some privacy.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 just need to put it on a checklist.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 just need to put it on a priceless, but you love expensive. We do it big like it's Texas. Home movies all got 3X. Every night I count my blessings. And I love it. Place no one above it. It's your world, you can run. One, two, three, you can tell me what you need. Baby, check this, A, B, C, you make it look so easy. On the guest list, it's you and me, we gon' need some privacy.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 just need to put it on a checklist. Checklist. I can give you what you want, you just need to put it on a Samantha Jade, Mr. Worldwide. We gon' take it from Miami to Australia. That's right. Tell me what you've been drinking. I can tell what you're thinking. That I'll be yours for the weekend. Hurry, I gotta do it my way, so don't rush, just lay low. But be ready when I say go. If you just want one hit, I guarantee you'll miss.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比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而仅有13.66%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 这都是你讲的，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 一个时代，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放弃包办式教育，不要做要求者、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昨天夜间本市出现了小雨天气，今天早上到中午呢有小雨出现，路面湿滑，能见度不好，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去玩。同时气温有所下降，请您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气温在23度到21度。最近一段时间降雨比较多，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合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持续，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级。今天的气温在24度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一，体感比较舒适。到了夜间舒适度指数是二，体感偏凉。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是二，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